省近日出台公安交通警察总队加强全省交警队伍管理的十项规定，严禁将工资待遇与执法量挂钩。十日，上海迪士尼乐园一游乐设施发生故障，游客被吊在半空长达近半小时，所幸无人员伤亡。事后，园区以一张该项目的出入通行证作为赔偿。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陈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乾隆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莱陪着你。你是上班族吗？就一天到晚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电脑吗？这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在国际行为营养与体力活力期刊这个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研究哈。作者是说呢，这个办公室职员，就天天坐办公室的上班族，被视为是体质最弱的一个职业群体。因为就是因为长时间坐在那儿不动哈，那长久的久坐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医生是说增加了患上糖尿病啊、抑郁症啊、肥胖症啊以及其他很多健康问题的风险，而且一天到晚坐在这个桌子前面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但是呢，科学家现在研究出来说，虽然你很长时间坐着办公，但是只要你起来走个5分钟，就可以抵消1个小时久坐带来的健康风险。那研究人员是说，你在就长时间坐在那工作的时候哈，抽一点休息的时间，比如说1个小时抽5分钟出来，到处走一走啊，对于改善我们这个上班时候的心情，还有这个补充精力，也都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就专家说，这种小幅的活动，就给你带来的提神的效果啊，可以持续一整天呢，而且还有助于什么，抑制工作时产生的食欲。小幅的活动有助于抑制食欲，哎，让你少吃点，哎。但我跟你说，就是朱琪他刚刚还跟我说啊，小幅的活动可以有助于抑制食欲啊，好奇怪，我今天都小幅运动了一整天了，怎么我反而食欲大增，一点都没有抑制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小幅运动啦？朱琪说，我今天嗑了一天的瓜子，我的嘴都要小幅运动啊。小幅的运动可以有助于抑制食欲。 终于看杂志，不再先看他的星座运势，分手后头一次接完他的电话黯然无事，昨天掉的泪是明天的事，青春就该有故事，想坐车想要看都会有新的答案，世界很烦，越释然越勇敢，什么都尝过苦果才好玩，自由被在放假之前我决定不停地享受孤单。 天高的来，是明天的事，今天就该有故事。向左转，向右转，总有片天空未来。世界很宽，心太冷，心太烦，找几个麻痹好友来陪伴。为什么一样的答案，要一秒笑一笑也够温暖。向左转，向右转，都会有新的答案。时间很宽，越是人越勇敢，什么都尝过碰过才好玩。自由被在绑架之前，就让我一个人享受孤单。自由被在绑架之前，我决定过瘾的享受孤单。

优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这个美国入境很多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免签哈，那免签呢经常是需要登录一个他们免签的电子系统叫 ESTA， 但是最近如果你登录这个 ESTA 然后提交你的免签申请的话，这个界面上电脑上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有一个新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请提供您的脸书、Twitter、谷歌、Instagram、YouTube 的账号。好，这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最新启动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开始要求一些外国游客哈，公开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当然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排查一些恐怖分子哈。那目前呢，这个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是事先强调说，对于一些没有什么微博啊、微信啊、Twitter 呀、谷歌、Instagram 这些账号的人，或者是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这些账号的人，我们不会因为你不提供就禁止你来入境的。所以其实还是有商量的啊。那你想想看，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美国大选的时候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开了一个网站。公开开了一个网站，想要通过网站来公开打击这个恐怖分子。现在呢，美国边境又通过这种社交账号哈，什么微信、微博这样的、Twitter 这样的东西来反恐。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个恐怖分子说：“哇，又来打击我们啦！来，我们上网看看希拉里网站的动态，来看看怎么应对。另外，给我注册一个新的 Twitter。”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丝丝天真纯真的感觉呢？ 我透过你深情的眼睛，好像无心却又那么刚好，但是你对女人都用这招，说一套做一套，我怎么想你，想不想知道？给的多，给的少，对我都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有时低，有时高，感觉像太空慢跑。我需要你坐牢。Come on and show your love，受到尽味道。 心回答、yeah, yeah, 感动我想听你心跳，像我笑扬了，快跟上步伐、yeah, yeah, 爱到哪都可以到达，一直你要滴滴答答，真的吗？真假的我他 雾霾包括空气的问题一直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哈，最近这几年。那现在有个最新的数据是北京的2016年的蓝天成绩单，知道吧？北京的成绩单，这个空气质量是什么状况呢？北京市环保局通报了哈，说2016年北京 PM2.5 的年均浓度下降了，空气变好了，下降了9.9%，蓝天的天数呢有所增加哈，像空气达标的天数达到了198天，比去年比前年了，现在应该是比2015年增加了12天，那重污染日是39天，减少了7天，而且北京的 PM2.5 2015年的年均浓度降到了73微克每立方米，而且即使是这样降了这么多，可是这个浓度依然是超过国标一倍的，超出了国家标准109%。那另外还有数据显示是说，但是都是有改善哈，像北京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硫啊、二氧化氮啊、PM10 的年均浓度都分别下降了29%、4%和9.8%。北京的空气是确实实实在在的通过数据表明在变好啊。听了这个数据之后，听了北京2016年的蓝天成绩单之后啊，北京旁边的河北人说，啥？北京有蓝天成绩单？我们只有白内障病例单，我看着窗外我都觉得我自己瞎了。另外说到账单呢，那个晒十几万账单的微信朋友圈好友们啊，以后不许跟我要爱奇艺的 VIP 会员了，你们不差钱。 你给我一场戏，你看着我努力，而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里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不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一言越重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变成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各位，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谁说 不想从前，不谈未来，我为什么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廊坊晴，4度到-7度，首都北京晴，3度到-6度，近邻天津晴，3度到-4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廊坊三河今天是单号可以出行，首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关于食物的寒性、凉性、温性、热性，从味道可以辨别凉热性。味甜味辛的食物由于接受阳光照射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性热，比如说大蒜、柿子、石榴等。味苦味酸的食物大多偏寒，比如说苦瓜、苦菜、芋头、梅子、木瓜等。那温性食物呢？常见的有生姜、葱白、香菜。常见的寒凉性食物有苦瓜、藕、绿豆、海带、香蕉、西瓜等等。常见的寒性食物有苦瓜、藕、绿豆、海带、香蕉、西瓜等等。凉性食物小米、小麦、薏仁、荞麦、白萝卜、黄瓜、冬瓜等等。多了解一些食物的常识，吃东西也能更讲究一点。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 139-3162-0338。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是最近呢这个城市的竞争力排行榜，这是一个叫研究会所研究出来的。一方面第一名是纽约，这是一个城市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哈。另外第二名是东京，第三名是伦敦，其中有几个是我们亚洲的城市，有五个。那其中新加坡排名第六哈，而我们国内排进中国排进这个城市竞争排行榜的一个是上海，还有一个就是香港了。那这是香港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研究出来的，像上海和香港分别是2016年度的这个排行榜当中是排了第七和第九。那这个排行榜一发出来啊，你知道，因为之前去年人们一直担心国内这个经济放缓，是不是我们城市的竞争力呢就竞争不过别的国家的城市了，没想到咱们上海和香港还入围了。所以呢这个研究会的会长叫桂强芳就说了，过去几年当中上海这个城市是保持着非常快速的增长，年增速高达7%，另外呢香港也维持在2%的年增速哈。所以这个桂强刚是说呢，这个香港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依然保持它的竞争力优势，上海也不赖。这是我们中国入围的这两大城市竞争力比较强的。不过听完这个城市排行榜之后啊，有一个声音说上海的城市竞争力很强啊，哇，全球在T7呀，哇塞，好厉害哦。不过怎么可能竞争力不强呢？上海竞争力都更强了呢。自从我们这些农民工返乡之后。 你问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泣，你说快去电视机，你就不会于是我来到电视机，星星睡在台阶上，电视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头二个电视在歌唱，啦啦啦啦啦，月亮就在身旁，兔儿和电视在跳舞，啦啦啦啦啦，让夜晚都感到孤独。是怎么了？为什么悲伤？我说我想和你一样快乐，永远在脸上。是说亲爱的朋友，你让我羡慕，流泪也是一种幸福，我却体会。就让我们来一起唱，啦啦啦啦啦，快点来到我们身旁，就让我们一起跳。 唱，啦啦啦啦啦，快点来到我们身旁，就让我们一起跳舞，啦啦啦啦啦。 蔬菜包括一些非鱼类的肉类哈，另外还有豆类。那研究表示，这种地中海饮食的习惯可以阻止70多岁的老人脑萎缩，而且坚持地中海饮食的话，会让你越吃越年轻。我听老婆说这种效应之后啊，李雷说，老婆，我们最近吃了这么多 Mediterranean diet， 这个地中海的食物啦，这个地中海的饮食啦，我最近发现老婆你真的，哎，你真的变年轻了耶。老婆说，那当然了，我买了20000多的保养品呢。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全面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了，星星点点，我在梦里看见我的妈妈，一个人在世上要学会坚强，你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我愿为他建造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慢慢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天亮了，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我愿为他接受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想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看到太阳出来他们笑了，

爱我不会心动，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雨伞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能告诉你其实他们还不够单纯。继续的问我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关于我的难过像月亮一样沉默，其实什么都不说，总是用温柔看我。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继续的问我放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 公告：为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三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决定自2016年10月12日起，在102国道三河辖区、三河东西市区各主干道，对下列交通违法行为实施非现场自动抓拍：一、在禁止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识标线的地点掉头的；二、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车线以内或路口内的越线停车；三、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大型车长期占用小型车道。特此公告，三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6年9月12日。 天空里那朵云，它要飘到哪里？晃呀晃，我的心一样没法安定。想去远方，想去流浪，说到梦郎眼光闪亮，想着青春怎么样，怎么样才好，能不能别浪费一分或一秒，快乐又苦恼，想着爱情怎么样，怎么样才好，是不是它永远都能够依靠，还是在悄悄荡呀荡呀，心里荡着个秋千，花花世界又花飘着天，荡呀荡呀，心里荡着个秋千，想着可以摸到天。 Thank you. 方向寻找，想着爱情怎么样，怎么样才好，是不是为了他什么都不要，心里不知道。扛呀扛呀，心里荡着个秋千，花花世界诱惑飘着你。扛呀扛呀，心里荡着个秋千，想着可以挂到天。想着青春怎么样，怎么样才好，能不能像一朵云自由地飘，把梦想寻找。想着爱情怎么样，怎么样才好，是不是为了他什么都不要，心里不知道。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2号上午，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到基阳镇高各庄村进行调研回访，并征求村街两委班子、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对美丽乡村建设和民生事项的意见和建议。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梁宝杰一同调研。在高各庄村两委大院，韩占山边观看美丽乡村建设展示图板，边听取村党支部对该村美丽乡村建设情况的汇报，对村内建设工作表示满意。在与村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座谈中，韩占山对在前两次到该村调研时，村民提出的村口交通设施、老年人养老补贴、农田设施建设、村干部待遇等问题进行了逐一解释说明，村民对解释情况十分满意。随后，针对村民提出的村卫生室建设、燃气使用、村街环境保护等意见和建议，韩占山都认真记录在笔记本上，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韩占山指出，高各庄村是我市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进典型，村民们所提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回去后，市委将对这些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梳理，作为今年市委制定美丽乡村建设和改善民生工作计划的有效参考。希望高各庄村两委在已有基础上再接再厉，为村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11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第一季度工作例会，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刘连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安全生产责任重大，各级各部门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一票否决制度，形成自上而下自我加压的责任机制，促使安全生产责任得以全面落实。市领导张晓明、张凤玲、卢金丽、刘丽君、刘增禄、马梅雨出席会议，在集中观看全市安全生产情况电视片，听取市安监局负责同志关于2016年安全生产情况的通报后，刘连杰同各镇区街道部门代表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就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刘连杰要求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要加大力度，坚决做到严密、严格、严肃，要继续开展隐患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确保全面覆盖无盲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安全监管职责，全力抓好本系统、本行业、本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要全面整改，务求到位，要突出重点，死盯死守。在食药品安全方面，要加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农村食品安全和牲畜屠宰领域的专项整治，以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领域的综合整治。在安全生产方面，重点抓好烟花爆竹领域、建筑施工领域、危险化学品领域、道路交通领域、消防安全领域。在矛盾隐患排查方面，要加大力度，要明确任务，明责追责，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责任制度建设，同时强化责任追究，要迅速行动，掀起高潮，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取得实际效果。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晓明主持会议，并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丽君就消防工作讲了具体意见。会议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及两节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实施方案。 公示为全面掌握违法违规线索，严厉打击安全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从即日起统一公布全市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整治工作部门举报投诉电话，对举报内容一经核实属实的，将给予举报者资金奖励。一、安全生产方面，三河市安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250110，三河市交通局举报投诉电话3153685，三河市消防大队举报投诉电话96119，三河市建设局举报投诉电话3156001，三河市质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112351。二、食品药品安全方面，三河市食药监局举报投诉电话3122377，三河市工商局举报投诉电话3150300，三河市农业局举报投诉电话3156060，三河市畜牧局举报投诉电话715555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 1033温馨提示。近日，据热心人士反映，有不法分子冒充热力公司职工上门收取供热费用。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除两处定点收费外，绝无入户收费。此外，我公司未做出任何有关取暖费优惠的承诺，提醒您不要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消息，望广大热用户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同时，为了彻底根除各种盗暖行为，目前三河市热力总公司正联合市公安、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采取拉网式排查，对窃暖行为进行重点整治，望有窃暖行为者尽快停止不当行为。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或致电0316-3725-888。 收听1033雷人秀， 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好，雷人秀话题来了，我们今天聊一聊，聊聊那些当你食欲上来的时候你非常想吃的东西。因为最近这几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晚上回家加完班回到家里，就特别特别想吃那种辣辣的鱼，就是一种小零食哈。然后呢回到家，本来我家里是有的，可是被我妈妈吃掉了，然后我就抑制不住啊，回到家好失望啊，我就去耗那一口的，结果没有吃到，然后我扑通扑通跑下楼，跑很远的地方买回来。我家人说，哇，你是真的很想吃啊。好，你呢，聊一聊那些你食欲上来真的非常想吃，控制不住的想吃的东西。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黑水将我淹没，到底谁该难过，究竟是谁放掉这段感情。我才终于明白，办不到的承诺就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控制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坏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犯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回答，我不爱，我不痛，我不懂，我的心早已掏空，真心话也不由衷。请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承诺代替所有回答。别告诉他我还想他，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赴汤蹈火，要 错。女孩啊，英勇的伤疤，滚烫的火花，有时候世界就像一个坏的童话。原来爱在努力在认真的都是无果的话，我也曾错意 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0。 博时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获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博时智达奔驰0316-3725-888。 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好，我们看一下二群当中啊，听众奔跑的鱼留言说，鸭头鸭脖鸭架那都是必须是辣的才会让我抑制不住的想吃啊，嗯，特别是武汉的可好吃了。 没有明天，没有相见的预言，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 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不能贴近你胸口，不算是完美。我的信念寄给你一起许愿，也许所有的考验碰到极限就能超越。爱很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爱很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早该在离别时毁灭，要不是贪心的想再看你一眼。我在这边把勇气分给你一点，说什么都不相信，相爱已被狠狠拒绝。爱太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心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说服自己默念万遍将会实现。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 冯笑留言说，最想吃的就是我妈做的白干烧肉。你妈说，来给点加工费。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都孤注一个特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以前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原来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我不能冲开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想挣脱为爱来的枷锁，想念为爱丢了

群当中有听众刘磊留言说，咸鸭鲫鱼火锅，大年三大三那年在河工大参加国考，一同学呢领着我就去吃这个咸鸭鲫鱼火锅，然后这些年一直都在回味啊，前些日子吃过一家，不是记忆当中的味道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你心心念念回味的东西啊，都是当你小的时候特别饿的时候就吃到一些的不是那么精致就很粗的粗俗的东西，不是说我得吃什么鱼子酱啊，然后回味还饿的时候就想吃啊，反而在你饿的时候你就想吃那些什么鸭脖呀什么辣辣的东西啊，就丑男说秦皇炒饭，对吧，多接地气啊。风影骑士说羊肉串，哎呀，这些你一说出来我就想吃了。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食欲上来了之后非常想吃控制不住想吃的东西，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啊。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跟着他们这些人一起嗨啊，跟着我一起嗨，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啊，来给你拉进去。 一开始我们爱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需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猜出是爱，又是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尊严是随葬高的评判，现在的我应该我会不会

求一天天简单，一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喜欢张开双手去拥抱，也懂得付出。喜欢一些些简单，一点点平凡，很自然的方式，曾经沮丧的心灵会得到救赎。追求一天天简单，一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因为爱无所不在，就不会害怕迷路。 各自欲望，有伪装，用颜色来隐藏。如果你现在不想继续这样，不想再压迫心脏，就马上跟着我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别等待，一起来，一起来。都活在社会的大课堂，鲜血不要太鲁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政府配备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求多引用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备的效率和效益。最高法院竟公布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的姓名不能注册为商标。发改委、工信部联合印发促进食品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推动食品添加剂等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引导企业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铁路部门制定指甲油、去光剂、染发剂每人携带不能超过20毫升，而像摩丝、发胶、杀虫剂等喷